嗱，我就監察過佢，佢成日喺度話自己瘦咧，佢就真係堅瘦咗嘅。但係咧頭先咧，你一講話唔係塊面爆咗出嚟，咦？好似確係喎，有啲 係咪啊？ 遮翻先。 嗱咁，但係咧瘦同塊面咧係都唔係好關事嘅，佢剪咗個頭啫。佢剪咗個頭啫，個頭係齊音個母親咁樣，係啦。咁因為我之前咧見到佢嗰個頭咧，成好似鬼太郎咁一邊 遮住咗。 即係我覺得咧，一個藝人咧，好多時都係衰喺呢啲嘢手上咧。 即 係成日左 我左揈右揈， 左揈右揈，你係睇唔到佢個樣嘅，永遠都唔認得。你留意下，依家好多女仔藝人都係咁，你永遠唔認得個樣嗰啲，全部都係咁樣一邊頭。反而你認得嗰啲咧，一係短頭髮。一系整个齐音咁样，当然要 carry 到先啦。 我想再剪短啲。 你个齐音嗰度要剪短少少，我见你成日都系咁喺度揈下揈下揈下个音。 短咗噶啦，之前我佢仲长啊， 系咪啊？ 佢 我啲头发长得太快。 唔系，佢冇乜所谓嘅，佢都得嘅。咁但系就系因为呢个头咧，咁就系得到我哋老板嘅垂青啦。 系，即系要 keep 住呢个发型嘅咯。 即系话即系死乜细咗两年咯，呢个头。 系啦，咁就多谢我形象设计师。 智商都系少咗细咗两年。 乜嘢？ 再细冇咯。 有 低能啦，就 系咯。 咁咧就 我要配合翻嘅形象。 咁佢依家咧要学吉他啦。 见你不断咧摆啲相。 唱歌啦，迟啲佢冇得做达人在线啦。因为达人在线是比较一些思维成熟的人去听的。 是 因为拍住你才可以做。 因为他做这个要做儿歌天后，大家都知道 Purple 姐姐他都已经是都可能有第二些发展。听他儿歌那些都大个仔了。 那时候他那单。 所以有时候要断了尘那个位 置。因为那时候他有那单什么即係對個菲傭，對啲工人姐姐唔係咁好，但新聞出咗，係啊，所以就 誒，咪同你一樣， 我對 你一定紅 喎， 所以唔係你都係 對好啲啦，點知啊？ 你對佢好衰啊嘛， 我對佢好好㗎。 喂，唔係講真，你個工人都幾爽㗎喎，我個請個工人淨係養狗㗎啫喎， 係咩？ 喂，啲狗買翻嚟俾你玩，依家俾咗個工人玩。 数量多喎、啊， 首先我要澄清，我系领养嘅 ，OK？ 领养啱啊啱啊，领养。 但系佢请个工人翻嚟去养，又会唔会系有少少？好似有啲 富二代 feel， 身體唔係好平衡咁樣喎。 點會唔平衡？ 因為我哋呢啲屋企亂到撲街，大佬都冇個工人去執法 照顧係咯。 咁係你嘅問題。 咁啊係喎， 即係請個工人去養狗咁樣，即係請個工人嚟養狗呢句嘢係咪好有問題咧？其實即係我屋企有間房預咗俾啲狗住嗰件事一樣啊嘛，個名係。 係咯，咁點咧？有意見？ 即系个感觉好富贵咯， 败家啦，直头 系 富二代嗰只。 你乜嘢喺屋企养 恐龙啊？我谂住 你屋企养翻啲狗，叫你个工人嚟做节目啦，不如咁啊方便咯，件事系咪？ 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好嘅，我觉得咁节目梗系要自己嚟做。 你企喺度做乜嘢啫？其实 系咯， 唔系我觉得咁样会瘦啲咯， 系咁啊，系本身。肥人是多八怪啊呢啲嘅，即系又企啊又唔坐啊呢啲啊，坐喺度或者 要 企 立二啊啲咁样咯。 我戴帽系 都系你块面咯，你企喺度冇意思咁样上。 你咁样你长期咁样咪 V 咯， 系啦。 喂，都唔好讲佢块面啦，咁就系啦。我哋一开头咧就即刻已经系最旧 feel 啊，几忘形。咁其实咧就系啦，今日多谢各位又继续收睇我哋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達人在線。咁啊，都其實好耐冇翻過嚟，因為前兩集都係錄影嘅。啊，因為哇，梗係忙到七彩先至要錄影啦。但係效果都唔錯，幾舒服喎。又呃翻幾餐食下咁樣，係啦。咁啊， 所以肥咗啦。 又係肥，冇嘢啦，我接埋啦 ，OK。 OK， 咁咧就都是多謝大家的捐款啦，係啦，希望你哋繼續踴躍捐書啦，咁我哋就繼續好努力咁樣做個節目啦，咁就係啦，咁啊好啦，講完呢樣嘢之後咧，咁就我哋都係會圍繞翻呢幾個禮拜發生嘅事去講啦， 多姿多彩喎， 聽呢幾個我嗰啲慢慢啦，你點啊呢排咩環境啊？ 我都係工作為主啦，又走喺澳門啊，有啲人 去澳門做咩？ 都系有做嘢，有做嘢又玩啦，系咯。 喺金鱼缸咩？ 有做嘢又去玩嗰啲。 有做嘢又有做嘢同埋做嘢啦，都系。系咯，去咗澳门都做嘢啊。 系咯， 你又好啦。 你老婆唔赞，你老婆唔赞你型咩？ 唔会，又搵钱噶嘛佢。 如果我第时去澳门，我同我老婆讲借你过桥都应该 OK。我同 Kenny 去 都 OK 喎。 哦，咁我放心啦。Kenny 一睇又知唔 更加唔放心， 唔好讲咩嘢啦。原来娱乐色情大亨嚟啊！嗰度 Kenny 哥 ，Kenny 哥，咁个礼拜我新女翻 Kenny 哥， 即系嗰啲 locker 啲好熟咁样同我吓。 OK， 咁你听佢讲，其实知啊，知唔系啦。 咁样 讲，你一即刻你睇佢个。养老监督 系咯， 嗱咁咧就今个礼拜啦，我谂都系都系讲翻啲嘢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好，即系真系原来望到自己都唔记得发生咩事太多啦。咁我睇翻 Facebook 嘅，我都少都少 update 咗啦。而家 就睇 WhatsApp 啊，咁 WhatsApp 同人讲好多你做嘢嘅嘢。 咁除咗阿诗诗会做儿歌天后之外啦，咁其实咧我自己都好多古灵精怪嘢发生嘅，包括开铺头啦， 系咯， 开铺头咁。有報道啦，咁呢個意料之內嘅啦，咁但係原來咧就我見到開鋪頭對面啲人望過嚟咧，即係或者啲觀眾咧，咦佢哋企喺度，但係一直聚集又唔肯散喎，咁有咩好睇咧？因為我又冇玩舞龍啊、舞獅啊， 等你派燒肉啊， 偷燒肉咯， 偷燒肉， 我明明哇幾千蚊只燒豬嘅，原來我而家 幾千蚊㗎。 4800多元，不過有個人嚟斬嘅， 係 啦，咁我唔好理佢啦。咁咁講真的都唔係我俾錢嘅啦，但我都覺得好貴咯，幾千蚊食燒豬，我寧願大佬即係直分咗佢，分咗佢嗰個啦。咁點咧？就話説咧，咁啊好多行家啊啲企手度睇啦。其實我哋又冇乜嘢好睇嘅，咁我哋係淨係得有少少女 artist 啦， 就咁樣 奔兒嗰啲行家你指係咪？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冇，其實舞龍舞獅先好睇嘅嘛。我冇舞龍舞獅，其實我開頭諗。請條絲嚟跳下嘅，咁但係咧就原來要攞行街紙嘅喎。 誒咁樣㗎， 係要攞行街紙喎。跟住佢哋申請唔切啊，冇啦，係諗住打鼓揾啲嘢做下啦。咁冇喎，咁你我都擔心會唔會悶咧？其實咁，但係原來唔會悶嘅。我都完全未得閒過，去到做乜嘢咧？我當 招呼人啊嘛， 我平時啲業當平時啲業咁樣做咯，做 bad job 啊、簽名啊、影相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去到根本上我冇時間做呢啲嘢，已經係基本上有記者咁樣各樣。佢哋嗰啲人咧好奇怪，點解你會同記者做訪問嘅咧？呢個陳達人唔係平時喺隔離，呢個陳達人明明平時喺隔離嗰度行嚟行去啲行街佬嚟嘅啫嘛，點解會點解突然間佢咁樣嘅？ 即係零頭出入入咁 啊？佢係咩人嚟嘅？即係佢會奇怪咗呢件事，因為佢 唔肯提， 因為佢哋係冇留意，可能又冇留意娛樂新聞啦，可能又冇啊特登去睇啲咩，或者留意你係可能係咁，咁佢哋覺得好得意咯。 哦，係喎， 點解你會喺度嘅？ 但係之後有冇人問翻你啊？ 唔係識我嗰啲就會知道，咁隔離嗰個唔知佢就會講俾佢知噶啦，自己。 咁 <Okay. S 1> 但係都，但係好，佢哋覺得好好睇咯，呢個畫面。 哦，咁咪好咯。 咁因為又有 TVB 啊嗰啲嚟嘅，咁其實就唔應該要有 TVB 噶嘛。你棺材鋪開張係唔應該有。 喂，咁你呢單嘢會唔會紅？即係全片成個紅磡區，即係你哋嗰 單。係啊，我第二日。 喂，要影相。 我依家有个伙计一齐做嘢，佢上去咁，譬如个窗口嗌陈大人七号窗咁样，跟住全部望晒嗰个位，跟住我伙计去整，佢话个个都望住佢，我唔系陈大人，唔好意思，我帮佢攞出，我攞个文件啫，即系佢以前有新聞，但系佢哋可能未必关注到，或者唔会联想到嗰个系我嚟，咁但系喂佢嗱，我唔会觉得型嘅。因为我已经惯咗啦呢件事，即系我咪串，我即系觉得嗰个意识形态我惯咗， 即系习惯咗， 习惯咗。咁譬如好似有啲阿姐姐咁样，平时喺隔篱啲道堂啊、佛堂啊打扫， 斟杯茶俾你。 哇，咩啊？即系 话你赢咗咁样？ 唔系，佢话我使咗几多钱啊？ 话你买 fans 啊？ 你唔系啊？你请记者嚟使咗几多钱啊？ 哦。 我话唔使钱嘅，系啦，唔使钱啊！喂，帮我哋做下宣传咯，我黐孖筋嘅。 道堂点宣传、啊？ 系啦，咁咧即系好多呢啲佢哋觉得好得意嘅嘢啦。咁做完晒访问之后，其实食少少嘢完咗咯，已经去咗三四个钟头噶啦。其实眨下眼 咁耐啊， 系啦。不过里边咧， 因为见你剪段片出嚟都好短嘅嘛，得几廿秒。 通常都系噶啦，拍几廿日，跟住剪两三十零秒啫嘛。系唔好理佢啦，仲要系自己掌，唔系自己掌握之中。系啊，咁帮衬。幫襯搞好得順嗰間嘢甩曬拖，唉，真係唔好講啊！即係好彩自己做開嘅，唔係咁點收科？咁好啦，咁咧跟住就有個小插曲發生咗嘅，咁就咁你大家都知啦，咁 去呢啲情況，咁有好多唔同功能界別嘅人喺度啦。咁有啲即係保安工、保安人員啊，或者有一啲有一啲即係你唔知嘅。尤其是我哋啲野火遊物，講真，喂，我唔通喺街度有人響我，我話翻你唔得噶嘛，拍咗段片我收皮噶啦嘛，即刻係咪先？我辛苦建立翻嚟健康形象冇曬噶嘛， 星途好緊要啊！而家 影響我星途，梗係唔可以還拖啦。咁跟住咧，已經係即係已經係之前做咗一輪功夫㗎啦，咁防止呢類刑事刑發生嘅，咁 即係想保護你嘅， 係啦，有啲有好多錫心，有好多錫我嘅人啦，保護我啦，喂，咁樣會唔會包裝得靚啲啊，美觀啲嘅，係啦， 咁 係啦，咁就結果嗰度真係結果係真係係好好嘅。系啦，結果真係好好嘅，保護曬嘅， 係咪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咧有個小插曲，就話説咧，佢嗰個 fans 咧， 係 阿文強 拉 埋，開埋名嚟咯。 你知佢喐下，佢斜斜地噶嘛，佢喐下就嚟噶啦嘛，即係嚟嗰啲係。 对住佢哋咁样噶啦，系啦， 佢咁 系啦， 佢食嘢，嘢，佢影相又嘢，而佢就即系会咁嘅啊。咁 如果大家唔系好知文强点样咧，你大家幻想系一个缩水版嘅， 唔使幻想，唔好讲，唔好描述人哋嘅。总之你睇翻我哋之前大人在线我访问我呢个位，就坐喺试试依家呢个位啫。 系啦， 冇一张凳。 系啦， 点解唔知？ 你有冇感受到佢啲气息啊？咁咧就 佢遗留咗嘅嘢。 系啦，咁咧就阿文强咧就有时有少少激动啦。咁我哋咧又唔方便去。即系你知啦，我哋呢一达人在线上身即系咩咧？ 畅所欲言啊！ 我一达人在线上身就 K.O. 佢噶啦嘛，直接咁我梗系唔可以啦，因为总都要顾 记者啊， 仪态噶嘛，系咪先？唔系，同埋我有时惊真系喂，如果动粗起上嚟嘅时候，我惊我唔够佢打啊嘛，咁所以变咗算啦。嗱，我都唔讲啦。咁咧就喺嗰阵时咧，嗰日咧就发生咗呢啲嘢。咁事先要签名啊，要影相啊，咁一直佢都已经用我一直，其实我衰嘅，一直叫佢匿埋后边。正常應該混阿文強喺後面，唔好俾佢出嚟。 匿埋邊度後面？ 試出翻嚟， 匿埋喺 bed 裝後面咁 咯。匿埋喺後面後欄嗰啲骨灰，你一齊企啦嗰度嚇。咁跟住咧，我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勇武抗爭嗰啲人嚟嘅， 係啊， 勇武抗爭嗰啲啦。咁就上嚟，即係知道佢麻煩噶啦，斜斜地噶啦。娛樂圈冇人唔識佢嘅。 哦， 娛樂圈冇人唔覺得佢係，即係冇人搞得佢掂噶啦。應該基本上咁咁跟住咧，做出一個行為，我嘅朋友就係話咩啊？喺個耳邊度，你好閒啊！你好閒啊！ 咁佢點答？ 佢咩啊？ 未夠鐘？ 唔係啊！佢梗係嚟噶啦！佢文強梗係用過一貫嘅作風， 時時都未走。 咩？跟住咁啊！我叫你行咯， 系咯， 喺后边。 其实系啱 嘅。我哋以下我嘅个画面咧，系要打个格仔同埋三级嘅，系啦。就点样咧？咁啊，行到去嗰班朋友嗰度啦，班朋友就围住佢啦，全部变晒身啦 ，X 名啦变晒。 有几多个朋友啊？呢度 嗰度啊，十零个啊。 哇，十零个 围住佢， 好大面啊！文强 画个圈喺个地下度， 系 你唔好行出呢个圈啊！咁啊，企咗喺度， 用手指咁样画咗佢。 我唔知啦，即系我呢个我听翻嚟嘅啫，系啦，系咪真系唔知啦？我哋唔理呢啲嘢，我哋做自己。你食唔食烟啊？哦，你食唔食烟啊？哇！佢自己就怼落佢个口度。我哋追星啫，有咩问题？追星啫，追星。 我几惊你十口一嘢怼拍落去， 跟住有个摄影师仆街度攞部机狂影。 死啊你！ 所有我哋喺嗰度在场人士咧，个心系 嚟一嚟 凉咗一浸， 哇！ 一浸啫， 系 咁跟住咧，因为冇人收服到啊嘛，其实呢样嘢不嬲都， 我真系完全喺。我自己揾咗自己喺嗰间房嗰度。 你唔知嘅，你唔知嘅， 你揾得咩？ 事先系唔知嘅， 佢唔知嘅，点解？ 梗系唔知啦，因为我惊佢出嚟救文强啊嘛。 哦，系。 你哋唔好咁样啦， 我拖走 咁样啦，佢系我只仔嚟啊，唔好咁样啦。 林德华上身啊，即刻。 嗱，你睇下佢冇否认嘅，完全 系 咩啊？ 完全冇否认， 一啲都冇尴尬， 一啲冇尴尬，完全系适应到嗰只。 好啊！ 咩啊？ 史诗条仔就系文强， 哇！咁得啊！ 文强嫂，以后我哋俾个袋叫文强嫂，你会恨我啦！喂，呢个袋痕咗都几咩？ 唔得，如果你儿歌天后 即系突然间爆出咗文强。 嗱，我为咗维 有咩问题啊？你谂下佢喺度弹吉他，喺度唱文强咁样坐喺度咁样， 你记唔记？你记唔记得我话俾你听文强可以扮咩？ 咩啊？ 你唔记得咗啊？文强可以扮雪姑七友喺后面唱， 系喎！你啱啱又要同佢哋嗰啲产品合作， 啱晒咯， 有雪姑，有七友， 文强一个扮七个， 系啦， 得唔得？ 好啦，嗱，我哋唔讲呢样嘢，停一停啊，再讲第二啲啦， 唔系 focus 喺佢身上，咁其实 OK 嘅，改善咗嘅，咁但系我哋都已经开过会商议过啦，决定咧。以後都唔會提早，除非有需要嘅活動啦，否則如果唔係其他嘅活動咧，都唔會特別去再交代邊個邊個會去邊度邊度啦，咁啲唔會啦，咁樣係啦，唔食啊，跟住咧就到開完張啦之後啦，咁今日啦，唔係呢兩日啦，哎呀，有啲好好笑嘅嘢發生喺我身上喎， 係嘛？咩事咧？ 收陀地。我都呢個 細講收尾， 唔係你冇咁講，夠膽咪夠膽咯，大佬我啲臨線嗰啲嚟噶嘛，一睇個樣就唔得，呢個一定要收咁樣。 哦， 唔係我公司個姐咧就打電話嚟，阿仁啊，有兩個彪形大漢嚟到揾你喎， 喺邊度？邊度啊？你鋪頭啊？ 鋪頭， 即係新鋪頭啊？ 係啊，鋪頭。 哦， 因為我哋未落去做嘢噶嘛，溜溜入邊嚇。咁跟住我話，我嚇。彪形大行，我又冇揸人錢啦，做乜事咁？跟住佢又留咗個電話，咁我就叫我夥計打電話去啊，唔係應該話叫我夥計嗰啲保安朋友打個電話過去啦。啊，佢又突然間第一句就話：喂，可唔可以去知會聲？咁啊，第二個再聽嘅時候就話：冇嘢啦，咁我又收咗線喎。 但係當中係有溝通過啦，已經。 咪咁樣咯，兩句咯。 哦，溝通速度都好快， 兩句咯， 係咯。 啊，咁唔好理佢啦，大家都未表明個誠意，咁我都係開做嘢啫。咁同埋知會我都唔知知會邊個咁樣，咁我開張咪叫知會咯。係啦，咁啊嗱，咁當然啦，咁呢件事就我有心諗，點解就揾我咧？间嘢唔系净得我一个噶嘛，系啦，咁我唔好理佢啦，咁跟住打翻电话俾个拍档，我好笑喎，拍档，系啦，佢话，喂，你问下佢想点装修，系啦， 想点装修， 问下对方啊，佢想点装修啊， 装修，你咩术系咪啲暗语嚟噶？ 唔系，即系问翻我，即系问翻佢想点装修我间嘢啊？ 哦， 系啊，咦，又系。我用晒大把钱，你咪即你咪装修啦，装修啦，冇问题啊，装修啦。不过你最好淋油啲色啊，隔翻我只墙身啊。 系特登调翻。 同埋嗰个位揾车撞啊，好难嘅。门口嗰啲有啲 van 仔啊，车喺度咧，一怼埋去，你好难 出翻去。 唔系，你要先霸咗个车位先，再做呢个动作。 系。 如果你架车要铲过侧边咁行上嚟，你未嚟到你架车坏咗噶啦，已经条担 线。即系要一大早咁样霸定个车位。 系啦。寫明今晚要撞車，請勿泊位。係啦，嗱，其實咧就都冇咩特別嘢嘅，咁呢啲同成日都發生噶啦， 係嘛？預咗啦，係嘛？開得鋪頭，我仲以為冇乜嘅添，依家呢個 預咗噶啦。 見慣風浪唔驚係嘛？ 唔係我嗰間鋪頭唔咩咯， 咁 係你有冇搞錯啊？ 你應該裝翻 我大佬，我哋呢啲。摆明系以代言人身份去做噶啦， 系绝对系啊， 系啊，但系都冇所谓啫。最我惊阿姐惊啫，吓亲佢啫。 咁你应该去保护佢啊？ 唔系，我有同老细提议过嘅，我不如请南亚裔嚟做阿姐啊！哇，一开门都全都部南亚裔嚟，先生你好，系咪拜夫爷啊？仲唔驚全部 IS 都喺身上裏邊？ 我試過去一啲咧，嗰啲咪成日啲咩美國軍艦咧會嚟香港拍嘅，即係拍埋喺碼頭嗰啲咁樣嘅。試過一次一隻咧嚟招呼啲香港啲嘉賓上去咁樣上睇下點樣啦。哇！佢連洗廁所個即係都成六尺高嗰啲咁嘅黑， 誇張 即係啲黑色嘅女士， 黑色嘅女士，係 啊，哇，幾高啊，係咯， 好白 嘅，係啊， 你啲雲情比較黑色。咁好啦，咁又少一個小插曲啦，收陀地插曲啦，咁就。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因为那间店铺几年前开的都没有这些，所以即人怕出名猪怕肥的，那就 定可能就是碰一碰，不是可能地碰一碰运气啊，就是喂这个好像啊 碰一碰运气啊， 就好像 那么多人就运气麻麻地了，因为 他运气麻麻地 了，老手孤寒，他宁愿装修都不给这些钱。系啦，咁等佢嚟啦，我都唔关我哋事，交咗俾保安部负责吓。咁啊就系啦，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呢度完咗之后就 讲緊最近啦，最近原本係好开心咁样做我嘅艺人啦，但係都係经过人生呢总有一点嘅风浪嘅，咁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呢都走去做一啲娱乐公司啊，就做经理人啊咁样啊，嘥咗好多嘥咗好多时间啦、心机啦咁样。咁但係最近去咗正式娱乐咁样，跟住就即係无端端咁样，跟住就话要我要你再做經理人咁樣，咁我話啊經理人好玩啦、啊，咁但係喂我的志向係做藝人喎，咁你又叫我做經理人啊，咁跟住咁但係咧當中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嘢咧，我都覺得啊，我有個同我以前做有少少唔同嘅，起碼間公司俾壓啦， 咁啊係， 咁你做起上嚟得新嘅事，以前唔係話一個打十個，一條友做 Q 曬喎，咁但係依家喂好個感覺好舒服啲喎，有人幫住手咁樣， 因為你嗰度本身有啲 network 同埋有翻啲人喺度幫你手，係咯，即係 supporting 都好。 所以依家我就咩嘅，我就 信心大啲， 都做嘅，係啦，都咪做下咯，即係依家難得人哋老闆又覺得可以試下咁樣嚟咯，咁佢又有啲藝人又俾咗我跟下咁樣，咪學下嘢咯， 係嘛？ 係啊，咁。大家开头人生真系整定嘅所有嘢，但系、 但系成日谂住想做幕前嘅，但系成日好似 成日硬系要拱你嗰个位 先系咯。 咁好啦，咁啊嗱，我讲紧即系有边个依家帮紧手啦，我依家帮紧 FFX 手嘅，系啦，咁亦都系啊，仲有。我以前人山水真係有相逢，呢、這個世界千祈唔好得罪人。OK， 咁啊，梁浩庭啦 ，Shadow 啦，又去咗嗰間公司喎。咁啊，又撞得啱，用再撞得翻喎。咁冇嘢嘅，冇事嘅，老友嚟嘅，老友記嚟嘅，係啦。 咁佢加入咗幾耐啊？即係 加入咗，我諗 早過你加入嘅 兩個月咯，係咯，兩三個月。佢早過我， 早啲少少。 是但都冇所謂啦，佢係師姐嚟嘅嘛。 師姐， 老曬啦。咁啊 OK 嘅。 我見身上都好似成熟咗，佢嗰個。 冇咁講， 變咗翻。 有少少 style， 有少少改變啊。 成熟咗唔緊要。 同埋減緊肥啦，佢。係 咪啊？你 friend 喎。 佢就跑步嗰啲相係 咪啊？ 係咯，我諗我應該都要 po 多啲呢啲相。 咩啊？po 得多冇用㗎，你個轉變夠大啲先嚟 po 相。 佢哋嗰啲。擺 Facebook 嗰啲一啲藝術性質都冇，個個都 hea， 嗰啲鋪嗰啲嘢都， 你知邊個？不如指名道姓，你咪玩試試啊！係 咯，你講清楚啲咯，唔緊要 㗎。呢個我接受，你真係肥啊！點解我之前 都話㗎啦？ 反台， 不過唔緊要啦，肥咪肥咯，老闆中意你咪得咯。可能就因為你肥先叫佢唱兒歌， 可能係 baby fat 啫嘛。 你明唔明啊？喂，你真係唱主流嗰啲歌，幾多競爭對手啊？啱唔啱先？ 我覺得完全係人身攻擊緊我。 但兒歌係絕對啱你。第一，你個智慧係近乎係可以同小朋友 溝通 到 嘢啊！我智慧好高尚嘅。 係啊，係啊，就呢啲咪係咯？嗱，呢啲咪係咯？係 咯， 佢即場表演出嚟俾啲小朋友都咁講㗎。係啊， 講唔到啦，哈哈，驚小朋友陪你哈哈咁。 咁跟住另外。他唱歌又不是真的勁到啊 jam 咁樣嗰只，咁如果你呢個樂壇你即係未冇翻咁上下力量嘅話，就真係難啲係啦。咁但係佢嘅適逢咧，就如果唱兒歌就唔需要阿 jam 嗰只啊嘛，係咪？咁佢都可以喺佢自己嘅領域裏邊發揮得嗰只。哇，其實呢個包裝得好靚喎，呢個 即係氹掂啲。 即係話唔係，即係話你唱得唔係咁好，你都係唱兒歌啦。我哋包裝翻嗰件事。喂。幾好撈啊！兒歌有排撈啊，大佬你阿 Purple 姐姐係咪先？又埋啲大水喉又剩係咪？冇嘢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值得我要去試下嘅。咁老闆都覺得佢個衰樣咧都似嘅，似糖冇鴨嘅，可以做翻嗰件事。又有好多唔同兒童嘅產品啦，佢仲有一個叫 Smart BTV 嘅 channel， 係專係 train 一啲小明星嘅，美心妹妹都係佢。 哦， 系啊，佢亦都可能有機會同美心妹妹有支歌合唱嘅， 系咪啊？ 系啦，做乜嘢啫？做紧节目咧喺度整， 我个头分咗界啊嘛，唔系你继续啦，你继续讲啦。 嗱，呢啲一定系唱儿歌噶啦，即系主流节目嘅话，唔系拍住我，佢都唔知讲乜嘢啊。 即系对住小朋友突然间分咗心咁样， 系咯， 嗰啲行为真系似啲小朋友啊，真系。 唔系，因为我而家要配合翻个形象啊嘛，所以我逐渐会 做翻自己。 我 逐渐会做翻自己。嗱咁啦，唉，即系嗱，低能佢就紧噶啦，三句唔买两句，咁样呢啲系佢个性嚟嘅，唔需要改嘅，啱做翻你自己，系啦。 你真的覺得是？ 這個不是我的， 你真的覺得是啊？OK， 好啦，咁啊，咁我其實都，我都唔知好亂嘅嘢講。新城又完啦，新城完啊，去 DBC 啦， 係咩 ？DBC 會點啊？ 係啊 ，DBC 留翻下次講啦， 梗係未知啦，梗係未知啦。咁我哋要闖出一片天噶嘛。係啊，另外，咁時間差唔多咯，咁我哋下一 part 再翻嚟再講啦。